城寨俾人嘅印象就好多剝牙佬，而我哋喺城寨裏面都希望好似一班剝牙佬咁樣，專剝出面成日講歪理嗰班權貴嗰棚牙。大家睇緊嘅係城寨。 好，翻嚟第二節啦。 我話 啱啱繼續講呢個啊嘛，李輝啊。 嗱，我自己覺得咧，李輝咧，佢嗰啲嘢就真係太廢嘅。你話即係細節，佢講嗰啲嘢，逐點同佢反駁就嘥時間嘅啫。咁但係我覺得即係李輝嘅出現，正如你話先所講咧，即係其實衍生到或者顯示到一個更大嘅問題咧，就係話其實咧，即係中央已經安插咗好多好多嘅人咧喺我哋嘅身邊，而咧係放好長嘅時間，而我哋係唔知嘅，可以無端端咁爆一個李輝出嚟。頭先阿 Lens 你講。你講到啦，譬如話嗰、那個 中聯辦入面前中聯辦嘅職員，原來香港佔七年之後，佢就再選上一屆選區議會，選中咗添。 係啦， 跟住之後佢連啲英文名入面拼音都改翻用香港人拼音啊嘛，咁樣潛入你香港區議會選舉啊嘛。 係係係，又或者嗰陣時嗰、那個即係藝發局。即係有一個嗰啲藝評嘅人， 哦，記得嗰個叫咩咧？ 嗰個女仔，即係都掀起過一場風波嘅， 係啦，即係呢一啲咁樣啦。咁其實即係喺成個即係社會嘅機理裏邊啊，即係呢啲咁樣嘅人咧，都已經埋藏咗喺度。我覺得即係呢個先恐怖，即係令到我哋突然間即係意識到咧，我哋所面對嗰個滲透同埋即係要即係即係要對付或者點樣去即係去估量我哋個形勢咧，其實我都係要需要重新要諗過。 真係有林鄭英話齋，真係方方面面都喺度。 係 分鐘連奶，你側邊買嘅三個都係共產黨滲入嚟。 喂，正如即係我公司隔離就有個唔知嗰啲乜鬼，即係真係有公司隔離有個嗰啲唔知乜鬼嘢咩社團聯會嗰啲， 好多嘢呢啲 又係呢啲啦，成日都係咁樣嘅喎，好得意嘅喎，即係有一班人咧就即係一班都係真係大媽樣嘅物體嘅，咁就喺裏邊即係開會，其實好細嘅啫嗰個位。 開會傾咩？聽唔聽到咧？ 唔知冇啊，唔理佢。但係佢哋好中意開門嘅咯，開住道門嘅，跟住成個走廊就有一陣煙味。 哦，咁啊出事啦！咁啊嗰啲大陸嗰啲串門嗰啲唔閂門啊嘛，佢中意串嗰啲咧，啲大媽切出撳住叫串門。 唔係，同埋擺明係自己圍埋一堆咁啊，你都出去唔漲啊？係咪？我中意親建制啊咁啊。 同埋咧，即係但係有個好處就係咩咧？可以。輕輕捕捉到咧，即係建制派佢哋做嘢嗰個脈搏啊！平時咧，佢哋唔係好多翻工嘅啫，即係成日都唔係好有動靜嘅啫，可能根本都冇人嘅。但係有一輪你突然間見到佢成日喺度開會咧， 啊， 你知道，哎，嗰期有咦，可能有動作啊， 即係有大茶飯啦， 係啦，咁啊，都幾吻合嘅。即係譬如話嗰次有一次周融搞遊行嗰次咧，哇，佢哋嗰次緊要啦， 八月啊嘛，上年係嘛？ 係上年係啦，即係八月搞咗一個大遊行。咁樣咯，周融嗰個大遊行，咁佢之前咧就日日喺度開會啦，跟住咧，因為佢哋唔閂門啊嘛，咁成日望到佢裏邊咧，一箱二箱嗰啲咁樣嘅禮品啊，食物咁高曬，即係嗰啲。 我個倉嚟，原來嗰度係。 係啦，即係你要俾嗰啲嚟高烏嘅朋友， 係啦，有著數先 啦嚇。咁所以係啦，即係好恐怖嘅。 唔係咁，地下有冇啲瓜子碎咧？沿住啲口出一路入去咧？ 咁又冇。咁但係啦，即係見到嗰個即係情況之恐怖咧，我都係即係。唉，真係令人心寒。正如好似李嘉誠所講，不寒而栗。 冇錯。 咁啊，但係講起不寒而栗咧，呢度有冇其他嘢想講？如果冇咧，可以講下呢個不寒而栗第之二咧，就係呢個曾蔭權嘅事件。 呢個其實都好突然啦，前日突然之間就話喂要上庭咯喎。 十一點幾見到電話響響。 係講緊大前日嘅法庭嘅員工。 琴日 係 嘛？ 再係啦。尋日上庭 啦，就 講緊前日嘅朝早十一點， 即係禮拜日， 法庭先收到 order 話有個 urgent。 哇，咁快！ 哦，禮拜日朝早法庭 先 至啊，即係突然之間先話要收到 urgent， 要話喂第二日就要上庭啦咁樣，即係連法庭嗰邊嘅即係行政嗰邊都突然先知嘅。 即係呢單嘢咁密到咁樣， 係之前係冇人知，因為所以我一開始睇我都唔知有呢個新聞，人哋。即係飲茶嘅時候同我講話，喂有呢單咁嘢喎，我都覺得好奇怪。 係，即係奇怪到咧，就甚至乎阿梁愛詩啊，今朝即係前律政司司長，佢喺今朝有一個訪問嗰度咧，電台節目，佢都話奇怪，即係佢都覺得 佢都收唔到風喎， 佢都收唔到風。 係啊，因為點解？因為喺大家都知道啦，喺即係十 一嘅時候，就係之前嗰、那個 關 嗰、那個閱兵啊，閱兵啊，咁啊就話啊啊曾蔭權咧都喺度喎，又握手喎，咁啊應該冇事啦、嗯。我相信佢本人都知道係，即係覺得自己係冇事， 即係以為鬆一口氣啦。 係啦，佢真係鬆一口氣，我相信。所以你今日去到今日，突然之間話上庭咧，佢咪話喺個庭上面又即係抽搐啊， 冇啤啊，有成， 即係又有啲即係有啲想喊啊，佢老婆又係，我諗。相信嘅就係佢自己都估唔到，佢以為自己甩咗難，突然之間一個180度就無端端就要上。 即係你講呢樣嘢，其實到底係中央落 order 定係梁振英落手剁佢先斬後奏呢？ 係啦，咁但我覺得如果你要即係去告一個、控告一個前特首嘅話咧、就唔係梁振英可以話到事。 係咪咧？我唔敢睇喎。 即係起碼去到例如即係即係常委嗰級，即係嚟張德江，咁張德江就講掌控呢個港澳事務啊嘛。咁、我諗係要去到嗰個級別咧、話事嘅，就唔係阿梁振英自己話事嘅啦、 因為而家廉署佢係咪制度就係佢即係直接向特首匯報之類啊嘛。係， 但係依家好似係咪依家係唔係呢個廉署去發辦㗎嘛？ 律政司就起訴， 因為佢告嗰、那個最。罪行咧，佢唔係告賄賂， 係啦， 係 佢係告公職人員行為失當。嗱，嗰、那個標準好唔同，你你告呢、這個賄賂咧、貪污咧，那個標準就高好多啊嘛。係，因為你要證實到，即係有足夠證據，就話我依個咧就提供利益，依、這個收受利益咧、就所以有個交易，咁你要有曬呢啲嘢，你先可以告到一個賄賂嘅。如果唔係，你即係話佢哋撞啱得咁巧嘅啫嘛，咁樣。係，但係就係話，如果你公職人員行為失當咧。個標準就低好多啦，就係話，喂，其實就係話你曾蔭權冇申報，冇申報就已經可以嘈到你㗎啦。咁所以依個就係即係成為即係個死因。我一開始聽呢單新聞都以為係咪佢哋夾埋即係想完咗件事佢，所以 hea 過或者不提證供起訴之類。但如果佢一講到呢、這個即係公職人員行為失當，我知道實賴，因為好易中㗎。 即係其實咧，我琴日見到呢個新聞咧，我見到網上咧好多人嘅反應都係話啊好咯，終於都告咯咁樣，跟住又話啊貪爭終於落鑊咯，貪爭貪爭咁樣。咁跟住係啦，咁我哋都睇翻啦，即係佢呢個咁嘅即係指控咧，其實係好似得意嘅，即係話大罪就告唔到啦，即係唔夠料齊，就夾硬都要揾啲細嘢。 唔係唔夠料係因為告佢唔入啊，條例係唔包括特首在內噶嘛， 係 防貪條例。 係啦，咁所以咧就揾呢啲咁嘅細嘢嚟告。咁但係我覺得即係其實咧嗰、那個即係 OK 嗱，佢即係案情我哋唔多講啦。咁但係即係你話佢係咪貪心咁啊？係有啲嘅，亦都可能未必係。大貪，但係都係貪啦。 貪小便宜又唔使講 嗰啲，貪小便宜嗰啲唔使講啦。咁真係，譬如嗰啲嗱款待嗰啲咧，喺呢件 case 唔關事嘅。咁但係嗰陣時 咩 嗰啲新聞係 二手包跑步機啊， 係啊咩搭咩遊輪啊， 坐私人 咩 book 嗰啲乜嘢嘅大嘅即係酒店 嗰個就係澳門商人啦、啊。 係啦，咁你見到佢咧，就好似真係有鋪貪小便宜嘅人。 係， 咁但係即係你如果相比起，如果即係嗱，你話呢一類咁樣嘅嘢，其實咧同期。即係糧粉都好多啊， 冇錯，即係冇收冇申報啫喎，淨係冇申報呢樣嘢喎。 但係淨係陳茂波啊， 係啊， 佢嗰陣時嗰單 又農地啦， 東北農地啦，劏房啦， 又有好多嗰啲海外嗰啲公司嘅分公司啊。咁樣佢都係冇申報，係要靠傳媒去揾翻嚟嘅喎。 係啦，踢爆咗， 先至 跟住先至再申報。咁跟住即係就喺度，即係中間係死兜爛兜嘅話，嗰啲咧就應該唔關事嘅，冇利益衝突咁咯，冇埋咁樣。咁你話如果係即係嗱呢啲好案情好似嘅林粉強嗰個 case 係又係類似嘅 林粉強又係喺呢個加税之前賣樓嘛，偷步賣樓嘛， 係啦。 咁佢呢個又係冇申報嘅喎， 係喎， 即係佢要制定呢個政策之前，咁然後梁振英就更加係啦， 係啦 ，UGL 事件嗰半億五千萬。 佢黃金握手啊嘛， 喂，佢都係傳媒揭發出嚟喎，佢自己都冇申報喎。 係喎， 嗱，佢哋梁振英嘅講法就以上呢啲咁案件，佢嘅講法就係話，喂，ICAC 已經完成咗調查，冇足夠證據，冇足夠證據去告佢喎，咁樣冇足夠證據去告喎，咁但係喂，大佬係人都知你 ICAC 你係直屬於特首噶嘛，就算你冇證據告啫。但你都仲係就好似阿曾蔭權，喂公職人員行為失當就係你冇去申報嘛。喂，如果你告得曾蔭權嘅話，你涉事依家在任嘅官員全部都應該落獲嘅喎。 係啊， 係嘛？ 即係諗咗，佢即係嗰啲朋友就話：啊，好啦，我終於都告啦咁樣。我就係覺得，即係而家嗰個問題就係話，而家睇落個 case 咧，如果係個標準咁唔單一嘅時候咧，就似乎咧似係一個政治檢控多啲。 冇錯啦， 係要搞曾蔭權，即係曾係或者係依一個派系嗰啲啊。即係曾蔭權啊，或者係 許仕仁， 即係話講啊，或者係講英語業啊， 唔係或者係講呢個廖輝，就 是、廖輝系統 主政嗰人嘅系統之下嘅人咁 啊，係啦，甚至乎有啲人講就話連呢、這個即係財爺而家曾俊華呢個系統都難搞定先。 曾俊華又唔怕嘅，因為曾俊華佢係。直接可以同呢個黃岐山咧就聯絡係唔搞得，所以點解會有集握手呢？集握手當然佢係咪做特首唔知，但係就講明呢個唔搞得，因為 呢個 唔可以俾梁振英去掂香港嘅財金系 統。即係呢個我 keep 下嚟，唔好搞佢。 即係唔可以掂呢個財金系統。 係係 係，呢個係獨立嘅，呢個真係超然啦，大佬超然於三權之外啦，呢個就 超然過特首喎，超然過超然嘅特首喎。係 啦，冇錯啦，呢啲因為啲錢係唔喐得嘅。 冇錯冇錯，因為嗰啲錢係 都係上面㗎嘛。摸上面睇咯，大佬 系啦，咁所以系啦，系啦，即系似系一种政治嘅检控多点，所以我觉得绝对咧就唔值得感到安慰嘅。即系你话如果你搞埋呢啲，即系林奋强嗰啲，你都即系或者张震远都有类似嘅 case 啦吓，咁变咗即系你话如果呢啲一视同仁都去处理咧，咁我就会有得即系我就觉得。即係值得欣慰，但係而家唔係咯。 佢呢單嘢琴日拖了三年咁耐啦嘛，已經 三年幾 啊？你呢單嘢根本個時間係唔正常噶嘛。 你諗諗，如果你只係告緊而家嗰啲嘢，係、只係話佢冇申報呢樣，冇申報嗰樣，又或者係即係即係揾咗嗰個設計師頒咗個即係勳章俾佢唔申報呢啲咁濕碎嘅嘢。如果係咁嘅時候，使唔使查三年幾咧？ 系，佢话涉及境外嘅嘢啊嘛，声称就话因为深圳陈楼深喺深圳啊嘛，佢要攞境外资料， 话 拖咁耐，咁啊即系咁啊睇报纸就话，其实呢啲嘢只不过要三个月就攞到资料，咁啊三个月，而家三年， 神不知你打去上公安部已经问到啦， 系咯， 喂，依陈楼系咪黄彩标啊？系咁啊，咁然后你睇翻有冇申报冇咁样， 呢个即系喺深圳嗰啲公安老 friend 咁样， 咪咯，咁九个月上去联络， 咁个轮咪得咯，系咪先？咁有咩困难啫？所以即系呢个就系讲唔通，唔使三年啦，查个地。契都知啦，黃楚標都出嚟承認間樓係我噶，咁啊，你都可以做嘢啦，係咪？但好似係咪話梁愛詩都有講嘢咧？ 好離譜啊！即係今日佢即係 now 我見到有個訪問就話梁愛詩即係接受訪問啦，佢就話咧，即係基本上係呢、這個律政司嘅人唔會告現任特首噶嘛。咁、如果要佢又即係啲主持人問佢啦。咁點先會告呢？之後佢話：如果即係發現呢一個特首有呢個重大嗰、那個即係罪行之類呢，就要先經過呢個獨立委員會，即係核實咗呢個足夠證據啦，再經立法會呢個議員通過，即係過三分二人投票彈劾，彈劾再交上中央，中央再落命令，即係彈劾特首先會做到呢樣嘢啊嘛，即係唔使告咯， 五步曲啦，同呢 個咩啫？五步曲 又得， 唔係一樣咁艱難。 所以我覺得梁愛詩講咗兩樣嘢，第一個佢揭破咗即係新娘嘅面，即係嗰個面紗啦，個真靈嘅面孔㗎。 特首真係超然嘅， 超然㗎， 現任特首即係我哋即係成日口頭禪就話咩咩天子犯罪與庶民， 謝文同罪啊， 庶民同罪係啦， 係啦，喂大佬。原來特首係唔同嘅， 真 係犯任內犯罪係冇問題嘅， 冇噶律政司喎。 即係所以你話咩大馬咩安華咩雞奸罪嗰啲咧，我諗香港特首咧喺香港雞奸都唔會有問題。 唔係應該咁講，佢係咪話唔告得呢個賄賂罪咋係嘛？ 佢冇 佢雞奸都要告，咁告得嘅係嘛？ 聽呢個即係新聞啊，梁愛詩又冇講到咁細緻啦。咁但 係因為呢個講緊防止賄賂條例啊嘛，即係你始終 ICAC 嗰個阿頭就係特首咁，所以防止防賄條例 但 係包佢 都 打。如果你特首走去雞奸嘅，咁我都告得係嘛？咁都唔告都係死得 啦。咁如果嗰個賄賂收俾個利益你，你收受嘅利益係可以雞奸咧？俾插俾 入 俾插屎忽，咁係咪賄賂咧？係 嘛？即係提供嘅利益啊，原來提供個 唔一定係要錢噶嘛。 咁我有其他嘢得嘅，唔係就係錢嘅。 冇呢個問題，因為咧，如果你提供利益嘅時候，你提供個攞油俾佢咧。咁其實你就即係同意咗呢一個呢個交易啦，即係就唔算就奸啦。 即係最多就 奸就係話你 冇同 意啊嘛， 同意人咪奸， 係啦，同意咪奸。 咁啊，最多都係賄賂啫， 都係唔過得。 但係其實第二樣咧，即係阿梁愛詩，我睇嗰段片啦，佢又真係犯咗，即係最近成日講啊，李天明嗰個語意邏輯啊， 係啊， 佢語意邏輯係咩？佢話嗱，唔可以告現任即係在任特首嘅，即係佢賄賂嘅問題啦。 但是你要怎样处理它呢、嗯、就是你要有一个即是经立法会去弹劾，弹劾机制就去引用法例，就是立法会就话、嗯、如果行政长官、有瀆职或者严重的罪行呢，你就可以以这个理由来弹劾他，即是你要有这个理由才可以弹劾他，才可以去到之后的程序啦、嗯、但是问题啦，那你现在不是有个驳论吗？ 嗯、 喂，大佬，我是立法会议员，我要弹劾你，首先你要有犯罪，同埋你瀆职啊。咁、 嗯、 我点样证明你有犯罪同瀆职啊？就系讲系当局有告过告紧你啊嘛，或者告咗已经有结论啊嘛，即系已经判咗你罪，咁、嗯、我先可以弹劾你啦。但系问题就系话，喂，又唔可以告现任嘅特首、啊，咁、嗯、即系点样都系弹劾唔到佢咯。 证明到佢瀆职，仲唔证明到佢犯罪？ 咪咯，因为嗰、那个。证明佢瀆職同埋犯罪嗰个权力喺你度啊嘛，你话系唔可以告啊嘛，咁即系原来立法会议员弹劾特首嗰个条例嗰、那个权力咧系冇用嘅。 所以咧，即系梁振英嗰个讲法系坚嘅， 即系真系超然， 真系超然，真系超然嘅，即系呢个位度咧。佢絕對係超然嘅，即係你係啦，你即係告又告唔到、嗯，你想彈係佢又彈係唔到， 過唔到啦， 因為一定會叫律政司告自己啊嘛，或者 ICAC 告自己啊嘛，咁你又證明唔到佢犯罪，你又彈唔到佢啦，咁即係一個循環，咁即係所以梁愛詩就講咗等於冇講， 或者係講咗嗰個即係事實，係 啦， 就係咁樣啦，即係特首真係超然嘅嚇。嗯咁所以咧，即係做特首原來真係好着數，所以唔怪之得。 咁唔係梁振英點都要做啦，梁振英 仲要連任添， 唔連任唔掂啊！喂，一落馬， 大佬佢可能佢連任到啊，佢即刻修改法例又可以無限期連任啊，大佬。如果唔係佢一落任啊，死得仲慘啊，大佬。 老老實實而家， 老老實實係啦，你咁多仇家，同埋你見到即係曾蔭權，即係佢咁樣搞曾蔭權，即係喂攞任係可以咁樣嘅下場。仲有喎，唔好忘記喎，琴日阿曾太聲淚俱下咁樣讀嗰份稿。其中一樣嘢咧，我覺得可圈可點嘅、 嗯， 就係話三年幾以嚟，日日俾人滋擾， 日日喎、啊、係， 日日喎、啊，呢啲係咩滋擾？ 點滋擾法先？最少我知正義日報成日揾狗仔去跟佢呢樣見啊，最多。 即係又話去遊艇啦，然後又即係喺個 賭場食嘢啊， 屋企個露台度著住底衫都影到啊嘛。 係咯，咁犀利 啫，乜都 阿老公啊，唔係阿老 啊係個老公， 唔係最而家最近就話， 唔 係 可能 車內搞佢啦， 搜出嚟嘅。 喂，唔止搞啊， 翻自己用。 喂，直頭有啲臭味供上，因為流馬車喺屋企樓下食榴蓮啊嘛，起身呢一單啊嘛，連呢啲人都會搞佢啦，係咪先？咁真係慘啊！真係，我睇呢個體諒佢嗰樣嘢。 係啊，即係呢啲係堅係即 係係 啦。喂，嗱，如果係但係呢啲咁樣嘅嘢時候，其實係咪即係喺呢個過程裏邊，阿曾太有冇報過警咧？ 嗯， 即係警方有冇去處理過呢個投訴咧？ 嗯， 即係或者係即係呢啲造成滋擾嘅時候，警方係咪即係收到個 complaint 之後就即係 hea 處理？ 都冇辦法，因為即係依樣嘢，你阿周柏賢，你依行最熟㗎啦， 唔熟㗎， 咪即係藝人嗰啲啊， 藝人 側田俾人影到喺間屋度除咗頂帽咁樣咧，佢都告唔到人 㗎， 因為香港係冇肖像權㗎嘛， 冇嘅。 咁你喺好遠 喺公眾地方影屋入面係唔 係啦？你好好遠嘅地方，我影。一个好大环境，我中间影到你，咁、其实呢个佢就真系告唔到嘅，咁啊，所以困难啲，即系你除非入到屋苑范围滋扰到你咯， 系啦。咁但系即系啦，即系证明咧，佢要搞你嘅手法咧可以好多啊， 冇错， 单止系呢个即系告你，可能只系最终嗰一着啫。但之前咧嗰三年几咧就已经做咗好多嘢去滋扰你啊、搞你啊、烦你啊咁。所以咧，我見到嗰張相咧，即係嗱，琴日咪有張即係劇力逼人、劇力萬分嗰張劇照，就係影住呢一個即係嚇，即係佢 哦，係啊， 係啊， 逼力好勁啊， 逼力好勁， 全部都係記者咁。 即係嗰張相咧，就不其然令我諗起咧，即係其實唔係好似嘅，但係就諗起咧《悲情城市》嘅劇照，呢個梁朝偉同埋嗰個女主角咧，即係唔係 exactly 一樣啦，但係即係佢哋其實個通啊，個景深啊，嗰個顏色啊，但係同埋嗰啲樣啊。喂，真係好悲情， 無奈咁企喺 度。我覺得真係好睇到，即係佢哋兩個咁樣俾人告或者點樣咧，或者成件事嗰個感覺咧，就真係好俾到我一種香港而家處身嘅一種即係悲情城市。 其實都唔止啊，即係曾太慘噶，連即係阿林鄭月娥都要每日同阿曾先生祈禱噶嘛。 係啊， 即係連佢個派面都驚緊震緊，幾時到我咧下一個落禍咁樣。 喂，真係係嘅喎，即係你唔知佢。 即係幾時喐喐到你？ 幾時喐到你？甚至乎即係你幫過佢嘅，可能 end up 都會變咗幫過佢嘅一個契弟咁樣。 係啊係啊， 而家就照顧嘅。 所以你而家 DBC 咪一個即係危機咯。係。你 DBC 就係你黃楚標依家都等，可能會等住接呢個 DBC 或者要賣盤㗎啦。 係。 你咁樣你相繼即係例如講個 DBC 四個股東之一李國章，點解要依家又要蒲頭上？ 出聲 係啊，頭先都講咗就係話，喂，因為佢都係驚自己喺 DBC 單嘢度賴嘢啊嘛。 係，喂，如果咁樣咧，我又可以留意下 DBC 嗰啲新聞咯。因為之前咧 DBC 嗰啲新聞咧都幾 OK 噶嘛。 DBC MM 啊， 係啦，佢哋拍嗰啲片啊，其實都幾勁。譬如話喺呢個雨傘期間九二八嗰頭， 好齊啊！佢哋啲片， 好齊嘅啲片，仍然影到即係啲警察咧。見到個阿叔，跟住咧就拍一拍佢背脊，擰過嚟，跟住揭開佢個嘢，跟住噴佢。嗰啲片係 DBC 嘅。最初一條片影到呢個朱經緯搏阿 Osman 咧，又係 DBC 嘅。係啦，即係佢哋嗰陣時嘅新聞，同埋我哋成日都見到個 DBC 嘅記者 啊。係啊。 係啦，嗰位朋友都熟，都有兩句嘅，成日晚晚都喺即係旺角展覽區見到佢哋嘅咁樣。係啦，如果我見到即係留意一下呢個 DBC 嘅呢個新聞或者 MM， 會唔會有近期有收斂嘅狀況咧？咁我哋可能有聞到一味啦。 係，但係你諗下，你一個講緊冇咗牌嘅一個機構嘅話咧？是隨時受住依咁嘅喂政治風波影響，可能會接啊，例如或者又會轉股東啊，轉股權嘅時候咧，喂你香港嘅地位，即係值得投資嗰個誘因已經對外國人嚟講係已經小咗好多，因為喂我過嚟要做生意，喂原來要考慮你咁多嘢，就係因為依家即係你梁振英上任之後，喂你全部就係以鬥爭為綱啊嘛，係咪？喂，結果就係你所有嘅政策啊，或者所有嘅即係管治係冇一個延續性嘅時候，喂，真正令到香港退步嘅，喂，唔係話哦乜嘢有人搞佔中啊，又搞亂香港啊，又咩港大又唔理學術啦、啊，喺度搞鬥爭啊咁樣，都唔係呢啲嘢，係因為你搞呢個鬥爭為綱嘛，你搞到各個行業。各個應該可以有長遠嘅策劃或者呢、這個規劃嘅行業啦、政策啦，喂，全部要一步推翻，因為前朝嗰個曾蔭權，我要鬥到佢，所以之後佢做過所有嘢，我都要 ban 咗佢。 即係我諗又係嗰樣嘢啦，即係就係話，即係之前即係港英同埋而家最大嘅分別就係話，以往就係有規有矩，有制度，你可以跟。如果你作為一個外國嘅投資者，你嚟到香港，你咪即係睇翻相關嘅法例係點，你跟翻嗰啲法例嘅要求。或者譬如你要夾辦一個即係傳媒嘅，你咪跟翻睇翻嗰個傳媒，或者要攞個牌照要啲乜嘢咯？即係可能你要即係提供幾多嘅小時嘅節目啊，投資幾多錢啊，成成啊，呢啲咁樣嘅嘢，你跟翻足規矩即係去做，咁照計就冇事嘅。但係而家就係話冇規冇矩，就係話你跟足又點？ 黃偉基咪一個人版咯， 黃偉基係一個人版， 地又批埋啦， 地又批埋啦， 廠又起埋啦， 做埋啦，錢就行投，只有投多。多過冇少，片係啦，劇又拍埋啦，咁樣都一樣照 ban 你。你譬如話黃楚標嗰啲 case 啦，即係話係而家隨時可能會搞你個牌啊，咁樣，即係係咁樣。好啦，你又見到亞視喎，衰到咁，又冇事喎， 愛視永恆啊，亞視 有一年限期啊嘛，就好似就到啦喎。 九月去到九月，咁但係你又見到係咪九月定六月啊？總之係就到啦。咁跟住你見到。但係冇事嘅喎，而家又有新人士加入咗啦，係咪 拖金即係拖糧未出都冇事？ 係啦，拖糧未出又冇事，仲要即係否認控罪咁樣啦，俾人告嘅時候，咁又跟住又話佢哋又會再重新申請牌照啦，我哋又即管睇下佢攞唔攞牌啦，隨時攞到㗎嚇。咁你見到即係話，喂，所有嘢以往咧就係我睇制度，我真係睇住成本嘢，我嗰啲 requirement 我做足咪得咯。而家唔係嘅，我做足都唔得，我仲要諗下， 因為全部嘢會變嘅。 系啦，同埋我要谂下，我要疏通边个嘅？我又要睇下，喂，呢一我如果同呢个疏通，喂，佢会唔会冧嘅咧？又或者我今日得到呢个牌，我系通过当日疏通呢个人，但系而家佢冧咗，喂，咁我死唔死咧？ 即拍错码头啦， 所以你而家真系变咗中港一体化啦， 完全系大陆文化。 因为以前大陆文化系点啊？就系咁样啊嘛，喂，即系一朝天子一朝臣， 系啦， 你换咗一班官咧，你又要重新笼络啦，又要重新科水啦，去买个牌照去经营呢间食肆啊，咁样之类啦， 系啦。 喂，即係等於你去俾個呢個 俾陀地， 俾陀地係啦， 冇費啫嘛。 你換咗第二個字頭過嚟踩場， 又要 之前係豪興嘅，我俾曬啦，係 啦， 我俾咗， 我今個月俾咗保護費咯，又收， 咁啊俾咗大佬，掛咗啊， 完片同人啊嘛，而家 變咗東升啊嘛， 係啊，你俾唔俾啊？唔俾套都接埋你啊！ 我之前俾咗啦，大佬俾咗，唔係俾我字頭，俾嗰邊字頭， 係 啊，我未收喎，我未收， 係啦，咁所以你而家你。咁樣你成個香港嘅商業環境係因為咁樣鬥跨啊嘛，而唔係因為多咗人上街示威。 但係你又要諗翻喎，而家嗰啲即係嚟香港投資嘅人，其實個成分都可能變咗嘅喎。以往可能真係有啲投資者嚟做生意嘅，但係 OK， 我當呢堆走咗，唔緊要，有一班新嘅嚟，呢班嚟做乜咧？使下錢咯。大把錢要使，就頭先話即係點解要咁緊張嗰個財金系統？點解要即係 keep 住唔好搞啊？曾俊華，喂，其實好多呢啲咁樣嘅洗錢嘅事發生緊噶嘛？即係以前有啲洗黑錢嗰啲案，一個即係屋村嘅師奶都講緊洗幾億嘅喎，幫人 係啊，冇錯， 即係嗰啲案係入咗罪。 但係呢個都難啲，因為其實咧，你睇翻其實你由梁振英到依家啦，其實你先後落話唔淨係呢個啊曾蔭權係前任嘅，即係例如許仕仁啦，或者新地嘅新地嗰個警帝啦，咁其實係啦，咁你其實你成個脈絡你睇到嘅，一來就係話要鬥到即係前朝嗰個脈絡，即係講緊曾慶紅啊、段輝嗰個體系啦。第二嘅就係其實你是应对了大陆那个官场的政治的文化，就是说打贪嘛，反这个即是救世力和打贪。 打贪这个 工具啦， 旗号啦。 就是用了这个旗号去延续啦。所以这个其实是梁振英去上任的时候呢，可能已经是其中一个要收的 order 啦，即是他要做的工作来的。所以你为什么又会又要搞埋唐英年，好在唐英年就没有，即是得个丑闻和地下皇宫啫。 爆完啦，应该。 是啦，即是你要爆的都爆完，我不知道他还有没有东西爆，除非。 可能有的，即是看看他几时。 几时夹个头出来。 对，想夹手啦。 再爆咯。 是啦，咁你是啦。咁所以你呢班其實講到話同即係商界有關係嘅人咧，都連翻落鑊嘅話咧，其實係講緊就係話你對香港管治咧，你要一鑊撬起佢你一鑊撬起佢，即係你由呢班舊嘅官員啦、舊嘅商界啦，去到例如喂佔中嘅時候，喂搞到咁大壇嘢，咁你喂你順住條線去摸摸上去，你又會周到黎智英啦。同埋依家陳文敏啦，即係話有關事喎，因為你底下有個戴耀廷喎，都入埋你數。由信報啦，信報就係因為當時 post 啊戴耀廷篇文嗰個啊嘛，又換咗呢個主編啦，所以其實係成個脈絡一路落嚟，其實是連貫嘅。只不過我哋睇嘅比較逐單逐單睇啦，但如果你串連曬咧，其實係一個行動嚟嘅，係啦。 好啊，咁啊，唉，就呢啲咁樣嘅行動講完都講，呢啲咁嘅串連講幾多講唔完，下一節翻嚟再講啦。